想我是喝醉了，不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啊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

天穹，我就要离开我的爱，让我趟过那成败的河。你从不曾说留下来，只为我点燃那辉煌的火。

这相逢，谁做得主？ 被需要的滋味，就算只是在一瞬间。

寂寞的日子里独自，我用结冰的泪滴想你，想着被你冷却的回忆，已不能自己，不由自己的想你。 什么叫地久天长？什么叫